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74集。齐城下意识地用力拖住池之涵的臀部，印象里齐城还是那个抱不动他的男人，结果很稳。稳得他拖住池之涵臀部的手开始发烫。 为什么会有蛇啊？ 池之涵还处在炸毛的状态，想到刚才自己身后居然盘了一条蛇，两腿就用力地把齐城当成柱子盘得更紧。 夏天到了，公园边上的山里偶尔会有蛇爬进来，不过都没毒。 齐城脸开始红，拖着池之涵臀部的手渐渐地能从不是很厚的牛仔布料中感受到柔软的触感，脑子里嗡嗡作响。 你要不要先下来？ 齐城这次是真的快要流鼻血了。池之涵很干脆地摇头，想到脚下的草地里可能会藏着蛇，他就恨不得自己是浮在空中的，而且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低头傻乎乎地看了一阵子草地，眼睛瞥到了齐城脚上的室内拖鞋，抬头继续傻乎乎地看了一阵子齐城。他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 你出来了？ 一回头看到齐城的时候就意识到了，然后被蛇吓得忘记了。 怎么出来的？ 问完觉得这不是重点，又追问了一句。 不难受吗？ 他知道齐城最怕陌生的环境，虽然小洋房外围对齐城来说不算陌生，但是这种纯户外的体验齐城快有10年没有感受过了，不会觉得压迫或者恶心吗？齐城摇头，他现在的重点在双手的触感。 你都能看？ 池之涵空出一只手去摸齐城的额头，他这个减药期很容易发烧，李医生说是因为自身免疫力低，身体的自我调节。齐城很听话的左右动了一下。 不难受？ 很肯定的答复。上午的阳光不算太烈，洒在齐城的头发上，很陌生的画面。齐城看起来略微僵硬，手臂一动不动，脸有些红，头发还没有完全擦干，额头上还有水珠，很专注地看着他，表情欲言又止。 我想哭。 这其实应该不算重大突破，这里的环境我不陌生，而且我跳出窗户是因为看到你身后有蛇。 如果给他足够多的时间做思想准备，池之涵又没有任何危险，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有勇气踏出洋房大门。不过有了这样的第一次，第二次多少会容易很多。 我不是指这个。 齐城终于觉得自己两只手臂僵硬的开始变麻，动了两下，发现其实他不用这样用力拖住池之涵的臀部，池之涵也能很稳地盘在他身上。池之涵只是把他当成了柱子。有点点失落的齐城悄悄把手往上抬，放在池之涵的腰上，接着发现触感更微妙。 那是指什么？ 齐城红着脸继续对话，现在这个场景想哭的人应该是他。 你第一次走出洋房，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你居然穿着室内拖鞋。 池之涵哭丧着脸低头看了一眼，更加郁闷， 而且还是那么丑的一双。 你先下来。 齐城决定结束这段毫无营养的对话。池之涵搂得更紧。 哦不，下面有蛇。 我赶走了。 没营养的对话仍然在继续。 我快抱不动了。 你少来，刚才放我屁股上的手还动了两下。 池之涵瞪齐城，齐城觉得自己快要在阳光下冒烟了。 抱我回去。 池 池之涵搂住脖子蹭两下。他早就发现齐城力气变大了，好几次胡闹的时候，齐城都把他当成货物一样搬来搬去。 而且我没有动你的核桃。 什么？ 任命往回走的齐城还没反应过来。 就是你一天三个的核桃啊，我给松鼠妈妈吃的是我打算用来做核桃派的核桃。 池志涵伸出食指刮了刮齐城的脸。 咦，羞羞脸，松鼠的食物都想抢。 齐城抿嘴，手开始往下拖住池志涵的屁股往上颠了颠。 不过掉地上的那些坚果怎么办啊？ 池志涵皱眉，注意力又被其他事情转移。 我没胆子过去捡了。 松鼠会过来搬走吧。 已经快走进大门，齐城脚步停了下，转身看脸地上的坚果。 到时候让园丁在房子周围多撒点驱蛇药，这附近就可以随意走了。 哦。 池志涵敷衍的点点头。 所以我的屁股和腰哪一个摸起来比较舒服？ 正在走台阶的齐城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池志涵咬着嘴唇，眨巴眨巴双眼，梨窝变成了两个黑色圆点。 你上上下下换了好几次了，我好奇嘛。 你很烦。 夏天衣服穿太少了，对不对？ 淑敏吗？ 再热一点，我会在家里穿吊带，到时候你怎么办？ 池志涵乐呵呵地输完密码，乐呵呵地被齐城抱回房间。 那时候简要流程应该做完了。 齐城沉默了一会儿，居然回答了。调戏得很开心的池志涵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啊， 到时候你可以随便穿。 齐城红着脸看着池志涵的眼睛。池志涵傻眼，回味了一下还是没忍住，低声靠了一句。 有贼心没贼胆。 齐城声音有笑意，亲了下池志涵的额头，示意他下地。 简要以后不要乱说话了，我会当真。 最后四个字齐城说得很认真。齐城第二个简要疗程结束的时候，体检指标和各种心理指标都上了绿线。为此池志涵感受到了齐长青的热情。齐长青送给他一张卡，当时的原话是： 随便用，想怎么用怎么用，买车买房都行，没有限额。 齐长青块头和齐鹏差不多，熊一样的爪子把卡摁在他手心里，交代完之后就一阵风一样的开车走了。池志涵梦游一样的捧着那张据说没有限额的卡晃进房间。 你爸爸为什么不进来？ 他一直觉得我生病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 齐城在窗边安静地看着窗外绝尘而去的尾灯，表情藏在阴影里。 没事，等你好了去找他也是一样的。 池志涵非常心不在焉地安慰，仍然双手捧着那张卡。 你捧着他干什么？ 齐城转身就看到池志涵诡异地盯着手里那张银行卡，之前那一点点的惆怅也被他很敷衍的安慰弄得烟消云散。确实好了之后去找也是一样的，心结没那么容易解开，等到齐长青自己心里的结解开后，其他的也都不是问题了。 你爸说这张卡可以买车买房，没有限额。 池志涵双手举高了一点，让齐城看清楚这张卡。 嗯。 齐城不太猜得出来池志涵下一句想说什么，表情变得谨慎，因为每当池志涵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太正常。 我要把它供起来。 果然，池志涵下一步就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跑到那张电脑桌上，找了个盒子把卡放进去，然后爬到凳子上，塞到最里面的书柜，盖上了一本很厚的原文书。齐城看了眼名字，嘴角抽了一下。恶魔的事业。 还真的是很诡异的适合。 你不用吗？ 他记得迟志涵来这里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钱，但是相处那么久，却很少看到他真的缺钱的时候。他对于金钱有自己的计划，他从来不过问。他和他一直没有讨论过这个现实问题，他对金钱没有概念，因为从没有缺过，也不觉得已经成为他女人的迟志涵以后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可偶尔也会发现，他和他之间对于金钱的观念还是天差地别。他爸爸给他的这张卡被他用这样的方式放起来，其实何尝不是一种态度。迟志涵摇了摇头， 你姐开的年薪足够了，而且上次你给我的那几幅画在微博上效果太好，我这两个月收到的分成多了很多。 迟志涵跳下凳子，拍拍手上的灰，歪歪头， 像那张卡那样的属于神器，应该放着应急，反正我现在想不到我有什么需要应急的地方。你爸把你晚上要吃的红烧肉打包走了，我们晚饭简单点，吃暖锅吧。 迟志涵藏好卡，就像没事人一样往厨房走。 其实你可以用的。 齐成跟着进了厨房，看脸桌上的材料，又去冰箱拿了一盒午餐肉。 你们家真的全都是肉食动物？ 迟志涵白了齐成一眼，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问题。 我一直把你家和你分得很清楚。 齐成从后面搂住迟志涵，晃来晃去的帮他洗好该洗的菜。他说的他早就发现了，他并不爱问齐家的事，他对齐成有多信任亲密，就对齐家人有多礼貌疏离。迟志涵大约觉得自己现在的别扭不太容易解释，皱着鼻子 说不上来。你家太有钱了，有距离感的那种有钱，三观和我也不完全一样，而且都挺复杂的，而不是坏人的那种复杂，就是和我不是一个世界， 都不是那种一眼能看穿的性格。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对外人的防心也都很重。 我慌的时候会乱说话，所以下意识不想和他们有太多交集。 迟志涵仰头倒看着齐成的脸，笑嘻嘻的， 其实你的钱我就挺乐意用的。 想想前几天用齐成的卡清空了购物车的快感，他就觉得幸福满满。齐成忍不住笑着弹了他的脑门，什么都没说，继续黏着他，晃来晃去的帮他拿暖锅，看他切菜做高汤。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